那么 感觉到灯光又暗了，心情又换了，真的好想对你说一说，闭上眼叫我学学我的自由，可别说什么做什么你也不快乐， 好像有回忆，我也

中那个美丽小村庄，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，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，露水颠簸，心充满温暖阳光， 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，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，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衣裳，原来 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，当想念我就歌唱，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，当想念你就歌唱，手牵手看天空，一起闯快乐的天堂， 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，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， 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，当想念我就歌唱，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，当想念就歌唱，手牵手看天空，一起闯快乐的天堂， 一起共度美好时光，微笑在我们脸上， 嗯。